哎呀，我哋所讲就呢一部咧，菩萨戒经咧，咁佢里边有28品嘅，就唔系我哋全部咧讲晒，就系、是、只讲呢你哋在家菩萨戒，即系在家信徒所受嘅菩萨戒，佢就属于咧系上卷第14品，叫做受戒品，第14品。优婆塞菩萨戒本，本来呢全部经就叫做佛说优婆塞戒经。现在我们所讲的呢，就是在这部经里面有上下两卷的，每一卷有14品，总共是28品。而我们所讲这个优婆塞菩萨戒本呢，就是属于上卷第14品嘅嘅受戒品里边录出嚟嘅，即系等于话咧，我哋只系讲呢一品，就系劝嗰啲凡系受咗菩萨戒嘅人咧，就要依呢一品啊，系点样可以做，有边啲咧系唔可以做，咁啊，大家咧得一个明白，亦都要常常咧系重持呢个戒本，咁啊先至知得咧，我哋受咗菩萨戒啦。咁啊，應該咧要點樣去守持呢個戒？嗱，咁啊，戒咧本來就屬於呢個三藏之一。我哋通常就講咧有經、律、論三藏。嗱，咁啊，三藏嘅道理咧都係佛親口所說嘅。嗱，咁啊，律藏咧就係介乎兩者之間。在这个经藏之后，在这个论藏之前，咁呢个律藏呢，在整个佛法来讲呢，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说明啊，无论你修乜嘢的行门，或者是念佛，或者呢是拜佛，或者呢是诵经，你修任何一种的法门啊，都要呢是守持这个戒律。如果这个戒律守持得不清净的话呢，你所修的行门呢亦都不是那么容易得以成就。所以戒啊，就是为定位的基础，是为这个解脱的根源。一个修道的人，乃至到标准的佛教的弟子，即是佛教的信徒啊，如果舍咗戒之外呢，即是不守持这个戒法啊，就是没办法呢去了生死，成就呢个出世嘅无上佛道。嗱，好似乜呢？印度啊，当年咁啊，佛在世嘅时候咧，咁有好多嗰啲大有钱、大富豪嘅人，咁啊，尊称佢咧叫做长者。长者即系佢呢个姓就贵族嘅姓啦，亦都有才、有势、好有力量嘅，咁啊，称为佢哋长者。咁啊，當時有一位長者咧，佢有人啊就同佢自己呢個城市，就去第二個城市咧，咁啊探訪朋友。咁啊，佢呢個朋友咧，亦都係長者嘅階級嚟嘅。咁啊，啱啱佢就起屋，咁佢起好一間屋啊，只係得3層樓嘅啫。咁啊，3層樓起好之後咧，佢當然要裝飾啊，要裝修啦。咁但其中呢个第三最高嗰一层咧，系装饰得、装修得系最好。咁啊，当时呢一个长者一睇啊，吓呢个第三层楼咧起得太好啦，装饰得咧太完美啦，好合自己嘅心意。咁佢就动一个念头啊，既然呢个第三层起得咁好，又装饰得咁好啊。我说假如我有朝一日我回到我家的时候呢，我都要找一幅地，那么起回一间这个3層樓呢，那么也都是装修得这么好，人人看见都很喜欢的。那么他这个心念一动呢，果然他办完事啊，他就回他自己这个地方了，他就真的讲到就做到了，他就即刻拨一幅地，他就请那些啊 所謂建築的師傅呢就跟他說起這個三層樓，那麼那些建築師傅呢他們起三層樓呢，當然他們以為由底下一層兩層三層這樣起上的應該是這樣說法的，那麼但是這個長者他只是欣賞第三層，他的意思就是說我只是要這個第三層，就不要這個第一第二層，應該是不可能的。但是這個建築師就這樣依規矩，三層樓的力學應該要幾深的地基，這個地基應該要怎樣的鞏固才可以承受得起這個三層樓那種的重量，所以定好這個合同，講好價錢，那麼那些豆木師傅就開工了。開工當然先畫地基，那麼正在畫得地基的時候，這個長者一看，他看見那些工人跟他畫地基，他就真的用手托住個下盤想想，他說我起三層樓而已，因為跟我畫地基而已，那他就問那個判頭，他說喂，他說我跟你說是起三層樓啊，那你有什麼跟我畫地基啊，那那個判頭說，他說長者啊，他說如果你想在三層樓，你的地基不畫好，不鞏固的地基，那麼怎樣承載你三層樓那種的重量呢？很危險的、哦、他說不是，我只是喜歡呢我那個朋友所起的第三層樓，他說我不要這個第一第二的兩層，我只是要這個第三層，那麼當時那個判頭說這樣真的不可能了，他如果你不打地基底下那兩層不起好啊，那你最後的第三層啊，那就怎樣起呢？是沒有辦法起個空中樓閣的嘛。那這個故事就譬如什麼呢？起三層樓就一定要打好底下那兩層的地基，同埋起得堅堅固固才可以承載這個第三層。那就譬如啊，所謂界定位，你想發生這個禅定，想有這個智慧啊，你們一定要將這個戒律持戒持得清清楚楚，你這個持戒的基礎穩固了，才可以修行啊，這個禅定成就你的智慧。那麼如果你修行，若是你這個戒啊持得不好，你這個戒守得不清淨的話呢，咁你个心就冇法子静落嚟，个心唔静咧就唔可以发生呢个智慧咧去断烦恼，所以呢个三层楼个故事咧就一定要从地基打起啊！就譬如我哋一个学佛嘅信徒，无论你系出家与共咧系在家，你想做一个真真正老实嘅修行人咧，你一定啊！要在這個戒律這方面呢要持得清清淨淨才可以去修行，所以佛當時啊制這個戒定位三無漏行呢實實在在啊就是呢對治這個貪嗔痴的三毒煩惱一種最好的利器。所以這個誠實論裡面啊他有幾句說話，他說戒呢就好似竹賊，跟住佢一句叫做定霍就為散啊。點解佢哋定霍就為散啊？霍即係綁，俾人綁住就叫做霍啊嘛。定咧由持戒嗰種嘅功德，由持戒嗰種嘅功能發生一種力用咧，佢個心咧就可以定下嚟。所以有定啦。由呢个持戒而得嘅，所以戒咧，我哋持得好就好将呢个贼人咧捉住，然后由呢个定咧就将呢个贼人绑住啊，然后先至由定得发生呢个智慧，有智慧断烦恼，先至可以杀咗呢个烦恼贼。所以话戒就好似捉贼，定就能够绑住嗰啲贼。智慧咧就能够杀死嗰啲烦恼贼啊，所以呢个贪嗔痴三毒烦恼就好似嗰啲盗贼一样。嗱，咁啊盗贼咧，凡系我哋遇到嗰啲盗贼咧，当然少少地咧就损失呢个财物， 但是如果重要一点的遇到那些所谓凶猛的强干的呢，可能劫财就兼害命的。那就譬如啊，我们这个贪嗔痴的三毒烦恼呢，是能够伤害我们这个法身慧命，能够劫杀了我们这个性财法宝的功德。所以这个修道的沙门啊，印度话叫做沙门，中国话叫做勤色。那什么叫做沙门呢？就例如我们每一部经呢都有一个翻译人的，我们第一页除了这个经的名之外，跟住就是说在这个朝代哪一个国家的法师沙门什么名翻译这部经，当然有他的衔头，叫做是三藏沙门啊，就或者是律学沙门啊。那么这个沙门呢就代表一个修道者，在这个印度呢就不论你是出家信佛的修行，就或者是外道的修行，通称呢这个修行人呢都是叫做沙门。那么如果在佛教这个理论来讲呢，沙门呢印度话中国话就叫做勤色，勤就是勤力，色就是消色，即是消除紫色，咁样解就是话我哋一个修道人呢是勤修呢个戒定慧啊，先就可以熄灭呢个贪嗔痴烦恼咁嘅意思。由修戒嘅力量先就可以破除我哋嘅贪烦恼，由呢个禅定嘅力量啊先就可以破除我哋呢个嗔恨嘅烦恼，由呢个智慧嘅力量啊，所以可以破除我哋呢个愚痴嘅烦恼。嗱，咁我哋信佛嘅人应该咧常常嚟佛堂啊，或者嚟呢个佛教团体嘅信徒咧，都知得有句话。有阵时某一个人佢好固执嘅，呢啲都常常有。他这个亦都不是说真正是固执，或者他一知半解啊，解得不是几透彻呢，他很多嘢变得好固执噶啦。我哋都会话佢一句：你唔好固执，你要放下，要睇得开，唔好固执。嗱，咁啊，佢点解能够啊？佢睇得开，能够咧系放得下咧，能够睇得开，又能够放得下呢个人咧？他一定是持戒，如果他这个戒律持得不清净，持得不好的话，他就肯定是很固执，肯定不是那么容易放得下，看得开，肯定就很贪着。那么为什么呢？例如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都很繁荣，就很发达的，尤其是这个工业社会的地方的国家，那么人民呢对一般来讲都比较富裕啲咁多。嗱，咁啊富裕啲嘅有咗钱咧，就变咗向外边咧去追求呢个物质嘅享受。肯定咧，只有越追就越远，就唔系咁容易咧翻转头。就由于佢唔持戒，就睇唔开就放唔下啦，就一于就追求呢个物质嘅享受咧，系追到彻底。反过来说呢，就一定要这个修道持戒的人，他由于这个戒律呢很多事呢是不准做的，很多事呢是不可以呢去享受的，是纯粹呢是修这个行，以共呢过这个简单清净的生活。所以你肯持戒啊，对于这个外境的物质那种的享受呢，他就没那么追求，咁啊，即系话佢能够放得下，能够睇得开，乃至到呢个做人处事处世啊，佢都咧冇咁认真嘅，宁愿自己吃亏，佢都唔会咁执着，唔会咁坚持。呢都系所谓持戒嘅力量啊，先就可以破除佢呢个贪心，佢追求，亦都可以破除佢呢个贪着。所以一戒就对呢个贪啦。嗱，咁呢个定咧，就是除这个嗔恨咯。那么如果啊，我们处世做人，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很容易都发生这个摩擦的，这些亦都是这个戒都持得不好。 所以呢個人際嘅關係咧就搞得唔好，就睇唔開啦。嗱，咁由於佢戒持得唔好咧，佢呢個定功呢個定力就梗係唔夠，一定要戒持得好，佢呢個定力咧來得夠啦，咁啊先至可以咧係消滅破除呢個親恨嘅煩惱。所以定咧就對呢個親啦。嗱，咁啊由呢個定力先至可以發生一種咧智慧水啊。有咗呢個智慧啦，先至可以明白呢個事理，乜嘢叫做善惡，乜嘢叫做邪正，咁啊先至有智慧咧去抉擇，先至可以破除我哋呢個愚痴心啊。所以勤修戒定慧，先至可以熄滅咧呢個貪嗔痴呢個三毒煩惱，所以稱為咧就叫做沙門。是一个普通的修道者。我们这样讲呢，就是佛这个戒定慧三学呢，就一定呢就要是连续起来呢去修学，连续起来呢去加以来到运用，才可以由这个戒定慧那种的力量啊，去熄灭这个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但是如果老修行的人，老学佛的人，他就可以戒定慧连续起来去运用去修持。如果这个初学佛法的人就不是那么容易，戒定慧三无漏学都一起可以修得到。在这个三学之中，首先就一定是要这个戒律呢是持得这个清清正正，一定呢首先呢就要持戒持得好了，然后先就可以使到我们这个身口意三意清净，不会呢做这个恶事，修这个身口意三意清净的十善。咁点我哋身口意三意清净呢，就话我哋呢个身就唔好做呢个杀盗淫，我哋呢个口呢就唔好讲呢个妄语耳语恶口两舌，咁三舌就成为七咯。最后呢个意啊，我哋呢个心意呢就尽量唔好起呢个贪嗔痴烦恼。咁能够身唔做杀盗淫，口唔讲呢个妄语耳语恶口两舌，个心唔起呢个贪嗔痴呢，就名为叫做十善啦。反过嚟就成为叫做十恶啦。所以我哋呢如果想达到呢个身口意三意真系呢做到系十善，离开呢个十恶呢，你一定要由这个持戒的力量才可以做到，这个身不做这个杀盗淫，口不讲这个妄语耳语恶口两舌，这个心就不会起这个贪嗔痴的三烦恼，那么成为十善，就去了这个十恶。那么由持戒的力量令这个身不做这个十恶，这个口同埋呢个心意都系向于呢个十善啦，咁先至可以个心咧静下嚟，先至可以由戒啊嚟到生起呢个正定。咁啊由定咧个心啊静咯，先至可以发生啊呢个智慧啦，先至可以咧得以啊戒定慧咧系建立起来，同埋发生咧佢嗰种嘅力用。所以在藏经里面有一个叫支持记啊，这个支持记里面讲，他说五份化身呢就是戒定慧解脱，同埋这个解脱之见，另外叫做五份化身的功德。这个五份化身的功德呢都是以戒呢是为在先的，要戒持得好，才发生这个禅定作用， 由个心有禅定静下来，才可以发生这个智慧。那咁啊，有智慧先就可以断呢个贪嗔痴个烦恼缠啊，然后先至了生死可以得到解脱。我哋解脱之后，唔系净系自利，亦都要个度众生啊。所谓入呢个世俗里边咧，系弘扬佛法，系化度有情，呢种就叫做解脱之见啊。所以呢个五份化身嘅功德香咧，一定就以呢个戒咧。是为最先讲的就是这个戒律，所谓以戒就为这个根本，由于有戒才定位发生，得以断烦恼了生死，成就出世解脱，这个度众生啊，这个解脱之见的妙用啦，咁啊最后能够成就无上菩提，了生脱死咧，由始到终。都是以戒呢是为先，绝对就不可以啊放弃了这个戒来到呢可以得到这个禅定智慧，以共解脱，以共这个解脱之见，一定要持戒清净，才可以五份法身功德香呢得以呢是成就。所以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呢，那么他亦都讲对于所谓这个戒定慧啊，三无漏学呢，如果你一个修道人放弃了这个戒学，即是不持戒啊，你欲想说成就这个无上菩提之道呢，是不可能的。他就讲一个譬如，譬如什么呢？譬如一只雀仔，他没有了对翼啊，你想它飞起来是不可能。又例如一条河有两边的岸，如果中间没有一只船来的渡人，你想跳过对面，这个是不可能跳得过去的。所以从这个根本上来讲，一个真正修道的人要将这一部所谓的优婆塞戒本，其中这一品叫做受戒品呢，一定将那些经文要熟读，然后呢深切了解个中里面的道理啦，咁啊加以实行，作为一个座右铭啊，咁你时时刻刻读诵呢个戒本，了解佢个道理，你先可以知得呢点样去守戒，点样去持戒。你的戒持得清净呢，先就可以了生脱死。因此旧时啊，嗰啲大丛林里面呢就规定所谓半月半月都要种戒。佢只係种戒之喎，佢就冇解释啦。咁半月半月种一次戒，就係、是、上半月就十四。咁下个半月呢，咁越大就係三十，越少就是29，即是等于说听日初一呢，就今日就是种戒。那么为什么要半月半月要种一次戒呢？就是给我们一个修道人，所谓出家者，你们种这个出家戒，在家菩萨就种这个在家的菩萨戒。因为你半月这么种一次这个戒本，对于这个戒本就很熟悉了。咁啊，由熟悉而了解个中个道理，你先至知得咧，在你受戒之后，边一种你可以做，边一种你唔可以做。咁啊，当然我哋咧就系要坚持守呢个戒律。戒律要我做边一种唔可以做，我哋真真正正咧唔去做，咁啊即是话持戒啦。如果我们真真正正由众戒明白这个戒里面所讲的道理，知得呢怎样呢去持戒啊，那就变了呢，你就可以呢由持戒的力量而发生这个禅定智慧，断烦恼，以共了生脱死，那绝对就不可以离开这个戒， 所謂盲修合練，絕對咧係唔可以嘅。嗱，咁咧就説明啊，佛、法僧三寶點解可以長住世間，所謂興隆不罪咧？九法界嘅眾生啊，由始到終都有所依歸，一切嘅行門都有所憑藉嘅，就係講嚟講去咧，就個憑藉咧係一個戒字。我哋呢個戒，如果係持得清楚啊，持得清淨嘅話咧，咁就可以發生咧呢個戒嘅功德，能夠發生呢個戒咧嗰種嘅作用。咁啊，説明戒咧係有好大嘅功德啊，係有一個好大嘅作用。咁啊，如果唔持戒咧，就肯定你嘅行修唔好，你想往生西方咧，真係都唔係咁容易啊！你想見彌勒菩薩修呢個兜率淨土咧，咁啊亦都唔係咁容易。乃至你修任何一種佛法嘅行門，若果呢個戒持得唔好咧，一切嘅行門都唔能夠成就啊！就好似起呢個三層樓，你只是在这个空中楼阁是无法子成的，一定要啊这个地基打好才得，地基打不好呢，三层楼是无法子起的。那么我讲到这处呢，我就讲过呢是现实的故事，就说明一个修道者无论出家在家，你一定要持戒。那么我在未曾中风病之前呢，我原則上每一年咧都去馬來西亞怡保啊，有一間叫做東蓮小築，我亦都係嗰處嘅導師。咁佢哋每一年彌陀誕咧，就梗係打一次佛七。咁啊，通常由呢個十一就開始打佛七，一路打到十七咧。咁啊，阿彌陀佛聖誕嗰日圓滿。咁啊，除咗做呢個主七之外啊，咁就晚上咧，在呢个佛七期间咧，就讲一部短嘅经，又或者咧晚晚讲一堂开示。咁啊，主七咧就兼主法讲经嘅。嗱，咁啊，每一个地方，除咗一间大道场之外咧，仲有好多小道场。固然我亦都去应酬讲个开示啦，咁你说我未曾病咧，一日咧讲两三个地方咧，都仲可以应付得嚟。嗱，咁啊，怡保有一间中学咧，佢就培南中学，应该我冇记错，培就系、是、培正个培，南就东南西北嘅南，咁佢就培南咧中学，咁佢有三千几个学生。咁我未曾病以前咧，咁我喺馬來西亞都有少少個虛名嘅。咁啊，當時呢個學校嘅校長咧，佢就可能仰慕我呢個虛名啦。咁啊，請我同呢個三千幾個學生咧訓話，即係講開示。咁啊，當然我就高高在上，坐喺個禮堂最高個禮堂個舞台上面咯。咁啊，三千幾個坐喺下邊。咁啊，佢有一個条件，在讲完开示之后咧，就要俾半个钟头嗰啲学生咧做一个发问，咁然后由我咧去答复佢哋嗰啲问题。咁啊，讲完啊，啲学生就问啦，个第一个咧，呢个小朋友咧都系十二三岁咁嘅啫，咁佢提出一个问题，应该都好尖锐嘅。咁佢话法师啊，佢话你就讲经说法，即系师傅啦，咁啊，我哋就即系徒弟啦。咁佢你就系个出家人，我哋咪个在家人咧。佢话我家有个问题，佢话我哋在家人，咁啊点解要尊重恭敬你哋啲出家人？吓咁啊，真系呢个问题都几勒手嘅，你就唔可以话妈妈先下先啦，答方咧冇下次噶啦，系有冇下次都明讲啊。总言之，你要当堂答复佢。咁我一谂，咁我就谂到一个计仔嚟答复佢，我话嗱，我同你两个人上街，去街市都买餸。嗱，咁啊，街市里边咧就全世界有唐人嘅地方，有中国人嘅地方咧，包括美加、澳洲都有呢个餐摊嘅。咁啊，凡系中国人聚居嘅地方咧，别啲就或者冇，一个就麻雀， 有中國人的地方都有人打麻將的了。那第二個從飲食這方面呢，就是這個燒臘檔、那中國人最喜歡什麼燒雞、啊、燒鴨、燒鵝、叉燒、那當然有的街市裡面、那我說我和你兩個上街市，那麼巧的那些風吹向我們自己這邊來，那那些風呢就經過這個燒臘檔，我們早頭早去買餸呢，那些燒臘味就當然新鮮出爐，那些風一吹過我們這邊來呢，就當然連帶那些燒臘的香味呢都聞到的。所以我和你兩個，我是出家，你就是在家的小朋友，如果論我們出家人來說呢，我們就不會留步，亦都不會運路走，我們直行直過，我們連看都不會看，就更加不會想到呢是怎樣去買了。但是呢你就不是我，我說你是個在家人，你聞到這個燒臘檔那麼新鮮那麼香、我說你當然望多兩眼，又望多兩眼就摸一個袋看看夠不夠錢買。我如果你夠錢買呢，尤其是小朋友吃晏晝呢，你就可能要去買來吃了。我說就是這一點，我不用說什麼了，我就是這一點，你聞到這個燒臘味就可能要去買了，就算你沒錢買不到，不過是沒錢而已，不是說你不想買，不過你荷包沒錢就買不到，不可以去偷，不可以去搶，你沒法子買。反過來如果你有錢的呢，你一定要買來做晏晝。但我們出家人就根本就不談這些問題，我們亦都不需要避路，直行直過，當它沒有這回事。我說就是這一點這樣的功德，我說你做個在家人就要值得恭敬我們的出家人，就是這麼簡單一件事。那麼說明呢，這個戒真的有這個很大的作用，對我們一個修道的人，包括你們在家信徒，這個戒呢對我們這個在家出家的修行人呢，是有一種很大的功德，對我們這個道心呢是有很大的鼓舞。那這樣就說明呢，我們一個修道者呢真是要持戒，那麼說明有這個持戒這個好的因地，將來所感到的呢就是斷除這個煩惱的系方，而得到呢了脫這個生死的輪迴，而趨向這個佛果菩提的妙果，通通呢都是由這個戒成就。所以四眾弟子啊，在家出家，那麼一定呢你要持戒，既然身為一個佛教徒，我們就盡量盡我們的本能呢去將這個戒律持好呢，先至可以呢能夠了生死的。那這個戒是什麼的意思呢？在這個行事抄裡面啊，那麼當時佛呢就講，他說這個戒呢有三種的定義。第一種叫做毗尼，印度話叫做毗尼，我們中國話即係翻譯過嚟呢就叫做律，律呢就即係戒律，就我哋呢學道嘅人一定呢就要持律，就好似我哋一個西族人，唔論你喺世界上住喺邊一個國家，喺任何一個社會生存，每一個國家有佢國家嘅法律，每一個社會有佢社會嘅法律，我哋住喺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社會都要守法，係唔可以做呢個犯法律嘅事。咁就説明我哋一個真正嘅佛教徒，一個真正嘅佛弟子咧，咁啊一定咧要持律。咁啊，所以古德講啊，法律就比唔上呢個戒律，戒律呢就可以補呢個法律之不足嘅。點解呢？法律就係制裁於呢個時候啊，某一個人犯到乜嘢個法律，咁呢個法官呢就當然根據呢個法律呢判刑啦，就或者罰錢，就或者係坐監， 坐監之中呢是一年呢就因為兩年呢一個禮拜就因為一個月呢就根據你所犯嗰種嘅案啊輕重嚟定你個刑期呢係長短都係制裁於事後你發生咗問題之後呢法官先至判你呢係有罪俾你嘅刑罰但係戒律呢就是制裁於預先啊好像每一條戒無論在家戒、出家戒、大乘戒、小乘戒都是預先呢叫我們講明呢不可以做這個犯戒律的事我們如果真正是照這個戒律去守持去持戒嚴肅清淨的話呢那麼這個人就肯定啊就不會做這個犯法的事所以呢戒律就可以補這個世間那種的法律之不足的所以印度說叫做毗尼中國說就叫做律啦那麼第二個呢就叫做斯羅斯羅呢就印度說那麼中國說呢就叫做戒啊所以六道之中呢其中啊，呢、這個戒律叫做斯羅，斯羅就即係戒律。嗱，咁我住喺屯門咧，個街口嘅地方啊，有一間叫做斯羅精舍，呢、這個道場都好大間嘅，就係、是、最初五零年代啦，喺中國大陸啊，有一位持戒嘅老人家，佢係當時北京嘅慈州老法師嘅學生嚟嘅。咁啊，慈州老法師咧就係我哋中國近代咧。都是一位很有名持戒很清淨的大德他們慈州老法師這一位老人家的名字叫做體敬他就根據學律的後來五零年代他到了香港自己有好的人緣很多人扶持他他就在屯門當時他就青山起了一間精舍他們用的名字就叫做斯羅精舍咁即係話學戒嘅，去呢個地方咧係專門講究呢個持戒嘅，所以佢就叫做斯羅精舍啦。嗱，咁印度話佢就斯羅，中國話佢就戒啊，戒即係戒除。佢每一條戒律咧，都係要我哋戒除嗰啲習氣，戒除我哋啲毛病。嗱，好似五戒，叫我哋唔好殺生，叫我哋唔好奸淫，叫我哋唔好偷盜。叫我哋唔好妄语，唔好饮酒啦。嗱，咁呢啲就属于戒啦，系戒除啊。我哋呢个杀盗淫妄酒嗰啲坏嘅习气，所以斯罗亦名叫做戒啦。嗱，咁啊，第三个定义咧就系叫做波罗提木叉，中国话叫做别解脱啊，别咧就个别解脱，等于话咧。你持戒就不代表我持戒我持戒亦不代表某一个人持戒这些都是各人是修各人的你持戒就是你得到你的功德某一个人持戒这个罪过就是归这个某一个人所以称为他就别解脱呢就是说哪一个人持戒这个人就个别是得到解脱反过来说呢如果不持戒呢就當然就是不得到解脫啦，咁啊即係話咧，邊一個人修就邊一個人得，如果呢個人唔修咧，咁就冇得啦。啊，所以土地公公裏邊有副對話：公修公得，婆修婆得。咁啊，你修就你得，我修我得。如果唔修咧，咁啊肯定就冇得啦。咁所以呢一種咧就叫做別解脫。嗱，咁咪譯名咧叫做處處解脫啦。如果我們去到任何的地方都是持戒那麼任何地方呢都可以得到解脫所以譯名叫做處處都是解脫所以戒律不單說通於你的出家弟子出家弟子固然要守戒亦都通於你的在家弟子在家弟子那麼亦都要持戒所以很多在家信徒呢三皈依之后他就受五戒。 跟住受八关斋戒，或者受呢个在家嘅菩萨戒。但你要明白啊，受戒唔系贪玩嘅。嗱，咁我知道有好多人咧，睇人哋搭衣，咁梗系受咗戒啦。话乜自己净系穿件袍，咁就冇件衣搭啊，就好似行出嚟啦吓，做起法会咧，好似就唔系几好睇啦。咁啊，佢就去受戒喎。嗱，咁但系咧，佢完全唔知得乜嘢叫就系戒。咁啊，等到佢受则嘅搭一件衣，的确系企喺前面啦。比嗰啲冇搭衣冇受戒嘅前咗好多，但系一听嗰啲戒律嗰种嘅严肃咧，佢哋有啲后悔啊！我试过有好多人咧，我喺外边讲，啲人星马一带咧，我常常去讲经嘅。咁啊，佢哋受咗戒，听我讲呢个戒嘅时候咧，佢哋越听就越心寒，咁啊越听就越害怕。原来佢受咗戒之后咧，可以讲简单嘅五戒，佢冇一条做得到。等于话条条都犯咗，咪点办咧？佢哋问我咧，有咩嘢补救嘅办？我话我都冇咗符啊！吓，我就好似个法官一样。咁啊，法官咧，佢系根据呢个法律而讲话噶，佢唔可以歪曲呢个法律噶。佢系根据呢个法律嚟到去判呢个是非，佢唔可以将佢歪曲噶。我话你哋受戒咧，一定要事先啊考虑清楚，要明白。点解唔好杀生？点解唔好偷盗？点解唔好奸淫？点解唔好妄语？点解唔好饮酒？你一定咧要研究清清楚楚先至好嘅受戒啊！唔系开玩笑，唔系贪玩咧。诶，我受则系得断衣啊，咁啊，梗系我企前啲咁多啦。啊，你啲冇受戒咩？企后啲咁多啦，好似自己好威啦，唔系威噶，系一件咧系守规矩。咁啊，因此呢个戒律咧，系通于呢个出家弟子，亦都通于呢个在家弟子咧，系共同遵守噶。所以呢个戒律咧，就系约束我哋一个修道者或者一个标准嘅教徒啊，对于佢呢个身口意三业趋向于呢个十善，远离呢个十恶，同时呢个戒律亦都确定啊，呢个修道者。自己的行为，咁啊，应该边一样系可以做，应该边一样系唔可以做，嚟一个取舍。嗱，咁啊，即使行菩萨道，发菩提心，自利利他，亦都系咧要以呢个戒咧系为最先为呢个原则。我哋点样持戒自利，咁啊完成自己呢个人格。咁啊，然后先再以呢个戒咧，去度化于呢个他人，使到他人咧，亦都去持戒。所以行菩萨道，自利利他咧，都要以持戒咧系为原则。舍咗呢个戒之外咧，呢个菩萨道啊，亦都冇法子嘅自利利他啦。嗱，所以佛啊所讲呢个一。代嘅时教虽然有好多好多个道理，有浅地有深，但系我哋总括嚟讲佢咧，就离唔开四个字，就系教理行果。嗱，咁啊，教咧就系分开啊，所谓化教同埋呢个行教。嗱，咁乜嘢叫做化教咧？就系话我哋指导呢个众生。开化呢个众生咧，有一种道理，所以佢就化教啊，就系话教化众生嗰一种嘅道理，嗰一种嘅教法，咁就名为叫做教，叫做化教啦。就系话咧，只是啊，我哋一个修道者，唔论佢在家或者出家嘅弟子咧，一种咧佛啊，指导佢一种个道理。例如十善法，刚才我们讲过了，我们的身不要做这个杀盗淫，我们的口不要讲这个妄语，以与我口两善，我们的心呢尽量不要起这个贪嗔痴，那么十善法呢，其次一般所修的五平心法，什么叫五平心法呢？所谓多贪众生呢，教他修这个不正观，如果亲恨重的众生呢，就教他修这个慈悲观，如果啊 这个愚痴心重的众生呢，就教他修这个因缘果，明白这个因果缘起的道理。那如果业障重的众生呢，就教他修这个念佛观。那咁如果呢个心散乱嘅人呢，佛呢就教佢修呢个数息观，咁用呢五种法呢去对治啊呢个众生所谓贪嗔痴与共啊业障个心散乱嗰种嘅烦恼，呢啲系属于佛嘅教法之一种呢。又例如佛一教嗰啲学道嘅人要发呢个慈悲心，修呢个四宏誓愿啊，所谓众生无边誓愿道，要烦恼无尽誓愿断啊，要法门无量誓愿学，要佛道无上誓愿成，要发呢个四宏誓愿，